ไม่หิวละ 好嘢唔会完，神奇人物继续有，你知唔知佢咩料先？ K 谢安琪本身系一个歌手，而家都系一个歌手，但系加多一个身份就系、是、老板。 Hello K。 Hello 芬芬， 唉，讲下你咩料先嚟到呢个环节？ 我系咩料啊？我系一个歌手啦，但我而家亦都系我自己公司嘅社长。 社长啊，好劲啊！呢个名，喂，其实咧，当一个人咧一做老板嘅时候咧，你到底要俾一个咩嘅 title 俾自己？你都要谂下先， 啊、又唔好太嚣屎。 系啦，即系话我系 boss 咁样。 系啊，都唔知道叫自己做咩好。 其实有好多款嘅，即系你可以叫，譬如我就系呢间公司嘅 CEO。 系啊， 我系呢间公司嘅老板又得啦，我系呢间公司嘅主理人。有得啦，咁你当初系有冇谂过噶？当你摇身一变、要变成呢个老板嘅时候， 其实我系有少怕丑，所以我拣呢个名字好似懒得意咁咧，即系好似哎呀笑我社长咁啊呢啲咧，咁好似冇咁搞， 好日式啊呢、這个感觉系、 啊、社长，好似一种好搞笑嘅事咁，同埋又有啲气氛咧，好似大家。一个社长咧，你可以要鞠躬咁样， 系啊系啊，九十度， 即系一种朝气咁样咯，好似有一个方向咁样咯，特别带领住大家，但又冇嗰种咧。老板嗰种咧、哦，好似咧唔识形容， 系嗰啲咧要叫陈生啊嗰啲咧，诶、谢小姐啊，我哋咧嗰啲咁， 系啦，即系又冇咁严肃咁，但明明社长好似好威噶嘛，但系但唔知摆咗我身上又有一种搞笑，都几好。 呢一个决定系点样嘅咧？嚟到呢度就要讲下，即系哇，你呢个咩料吓？点解会决定咁样做法呢？ 哇，都好大改变噶，其实系因为我突然间觉得我想聘用我自己做创作人咯。因为我做咗咁耐音乐，其实我不嬲都净系专注唱嘅啫嘛。咁专注唱嘅原因系，哇！我身边好多好有才能嘅人，我冇理由唔用噶。 系咯，咁冇理由叫自己 系咯，冇理由自己做文咯，有咁傻噶？ 有个厨师喺侧边，你冇理由仲喺佢侧边煮嘢食啊？ 仲要自己煮公仔面咁样，无谓咁样啦。咁我一直都。好鍾意参与创作，但我冇真係成件事自己做晒囉。咁係去到我真係觉得而家做音乐我想试下喎。我想试下自己，即係其实写歌对于我嚟讲冇理由我写唔到㗎，我又想试下，但无端端点样搵一个人投资喺我身上同相信我呢？ 哦，即系嗰啲咧冇工作履历、工作经验啊，啊冇喎，咁啊你有工作经验先翻嚟啦。 系啊，咁我呢一世都唔使嚟做嘢啦。 系咯， 所以我就大胆啲咯，真系。 会唔会系咧？因为你都已经咩都试过晒啦，系呢样未啫咁，所以就试下呢样啦。 有啲嘅，有啲想试下之余咧，系抛开咗啲谂法。即系以前我觉得我都几幸运啊。觉得一到以嚟同好多好出色嘅音乐人合作咧，所以我个成绩都两例噶，都 OK 噶，一路都。但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开始觉得个重心咧冇乜谂呢样嘢，即系唔系咁谂出嚟个成绩系点，反而系我真系有嘢想讲，我想用一个好自己嘅方式去讲。咁但系呢件事咧，真系有机会蚀咗人哋啲钱噶嘛，系咪先？你如果系喺一个公司里边，你提出啊。我想好自己咁做呢件事咁样，咁你自己做咯，系咪会咁先？咁所以就唯有自己做咯。 如果真系蚀嘅话，又蚀自己啲钱噶咯，社长。 系啊，但系咁样心安理得、啊，你会觉得啊，我自己相信呢件事，所以我用方法去做。咁可能最后你得着嘅唔系赚到好多钱，但可能你得到嘅系你好多满足感。或者真係做咗一啲你好鍾意嘅嘢囉。 刚刚开始担当社长嘅时候呢，到底你有冇諗下，咁我有啲咩要学下㗎，即係我要做呢一个位置嘅时候，我係有啲咩要做㗎。如果大家心目中想象老板咪喺个 office 嗰度，喺嗰张大班凳囉，係咁签啲文件呀，咁係做呢啲囉。 买咗嗰张凳先讲 啦。係啦，嗰张好大云石台呀、啊。咁阿社长，你要即係为自己增添一啲乜嘢，然后你先至成为呢一个身份呢？ 哦，我第一件事系物色我想一齐工作嘅人先，我建立咗我自己团队先咯。 嗯， 咁其实我不嬲身边都有好多同我好沟通到嘅工作伙伴嘅，咁喺嗰个时候我就逐个逐个问佢哋咯。 啊，你愿唔愿意同我一齐，即系诶细细地咁样一齐去做嘢啊？咁其实系一个好大转变嚟噶嘛。 系啊， 我以前都一向又唔算话系好大嘅公司嘅，但系个团队都起码系唔系我哋而家呢种 size 咯。 呢种 size 你会唔会形容为即系譬如好似？家庭式 真系啊，差唔多，即系得第几个人噶咋、嗯，所以我哋乜嘢都系几个女仔就要做晒佢咧。初头邀请佢哋嘅时候，我都讲可能都几辛苦，我自己都预计唔到，即系咁样去大家分晒啲工作去做咧，其实有几辛苦咧，我都唔知嘅。 嗯， 同埋我第一次去带领一件事啦，咁我都要学噶。 你有冇上嗰啲啊？嗰啲咩咩领导领导者嗰啲班啊？ 有嘅咩？ 有噶，咪有好多嗰啲咩教练咩教练嗰啲嘢，有一啲教练咧系专系训 教人哋做 高层 啊，咁样 系啊，即系有啲咁样嘅班噶嘛？你自己点去学先？ 我摸索嘅啫，而家仲系喺度摸索阶段。应该咁讲，我知我自己想做嘅嘢系乜嘢，我揾方法去做咯。我都讲得好明，我要揾嘅，我都唔知道。 你等等啊，我可能要揾揾啊。 sorry， 等等先， 你俾我 search 少少嘢先。 系啊，一路系咁学习咯。咁但系咧，开心嘅系，其实我哋几个人啦，好坦诚啊，即系做得好与唔好啊，或者见到边一个人咧，喂佢好似个样唔好掂，几日冇笑过，或者佢面色好苍白，咁、嗯、会互相去帮助或者好体谅大家咯。 咁温馨噶， 好温馨噶。 小型嘅公司又有小型嘅好，就系可以咁咯。 系因为如果你得嗰几个人咧，你成日都会好多沟通噶嘛，你就唔会有嗰种咧，你唔知佢做紧乜啊。 嗯， 咁你偶尔嗰个人可能佢情绪啊，或者佢工作量好大啊，你系好觉噶嘛， 嗯， 咁你就会好识得喺嗰个位体谅佢啊，或者帮佢手。我调翻转都系咯，佢哋见到我好辛苦咧，都会成日叫，喂，你有冇食嘢啊？今日， 嗯， 你好食嘢啦，咁样，你把声沙晒，即系佢哋都会好留意到我嘅状况咁咯。 系、哎、啊，好关顾啊，听到好多，有好多爱啊，喺呢个社里边。 我觉得真系、啊，冇咗佢哋，我唔知点算啊，佢哋同我好紧密，好亲密噶而家。 嗯，咁你做社长之后咧，有冇觉得哇，原来呢样嘢我都要做埋噶，我都要谂埋噶呢样， 好似上一拆船咁 样。系啦，有冇呢啲嘢出现咧？ 咁样嘅，其实我知道一定系好忙嘅，我预咗噶啦。咁但系我做呢一行咧，个忙呢个字系好似系不嬲都惯噶啦。只不过系有啲嘢调翻转咧，我以为咧我系冇乜决断力嘅，因为我唔系坐喺决策人嗰、那个嗰张台嗰张凳嗰度噶嘛，不嬲。但系咧，我发现咧，原来我真系有一样嘢想做咧，我会知道我自己想拣乜嘢， 嗯， 或者要拣嘢嘅时候咧，我好清晰噶， 嗯， 我知道，诶、哎，我要呢样，我要呢样，或者啊，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即系我会好快知道咯。呢个系出乎意料嘅，我初初以为咧。嗯，死啦！我几廿岁人咧，我好多嘢都系问，喂啊，点好啊？食嘢都可能 啊，呢个 翻翻嚟帮我拣啦，唔信啊嘛，咁样即系我都系咁样噶嘛。但系咧，估唔到喺工作上咧，我系好清晰嘅，多一粒字，少一粒字，要唔要标点符号嗰啲，我原来都好清晰嘅。咁、嗯、呢个系几开心嘅，我系做咗呢个岗位，我先知 开心大发现、哦、自己嘅、啊。你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你先推咗嗰个小宇宙出嚟。 系啊，马死落地行我妈话嗰啲，问边个啫？系咪先？通常 咁系问你咯，佢哋问你噶咯。 社长咁样咁样咁样咁样点算咯？咁啊，咁然后咁我问边个？嗰个位我都要撑翻住个样，好似系。咁样啦、啊，即系好似我系谂到嘢噶， 煮到埋嚟就要食、 啊。但系你慢慢发现咧，我唔系扮噶，我真系知道嗰个位我系要啲乜嘢。咁你开始对自己真系喺揣摩里边咧揾到自己，即系话 Hello K， 原来你喺度啊！咁我真系觉得好开心，我系好清晰知道，诶、哎、咁样做就好开心啦。诶喺呢样嘢。 决策难到你啦，即系就算做咗社长之后，有冇一啲嘢系真系难到你嘅？即系哇，呢、這个我唔知点做啊！大佬， 有啊，其实咧真系千祈唔好睇账单啊！系啊，即系当你成为咗自己投资者，巴闭啦而家。 系啊，劲啊！咁你可以决定晒嘢啊嘛， 劲啦、啊！即系你讲求质素啊嘛，咁啊，跟住一睇一睇嗰张，哇！即系一睇张就真系好惊。乜嘢啊？而家去到咁样噶啦咩？好紧张啊！咁样系有时系会自己都吓一跳啊！哇，拍个 MV 啫， 点啊？而家呢条数点先？自己同自己讲， 唉，咁有时啲嘢都呢样又真系要咁样，咁呢样又真系要咁，自己同自己解释翻，安慰翻只嗱，你自己睇下，真系哇，真系好靓喎呢个， 呢、這个唔要，呢、這个又唔得， 系啊，呢啲钱要使嘅，你咪自己同自己讲呢啲嘢咯，咁然之后又觉得啊。其实我真的很开心，我见到个制成品咁样，因为好开心，嗰种开心又开心一阵，跟住第二日你睇翻嗰啲，而家点啊？又喺度谂，即系成日来回喺呢啲位嗰度咯。你同一个人做晒呢两个岗位咧，即系 CFO 又系你是 ，CEO 又系你，就好大镬。 系啊，脑交战咯，你系咁会。 系啊，但系咧，我都系偏向咧，我想俾自己好似野马咁样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先咯。 嗯， 跟住先至翻转头谂。啊，咁我公司需要多啲收入啦，先谂啊，我要努力啲工作啊。 哇，系咁，你屋企啲财政系咪你负责噶？请问，你会唔会都系咁啊？我想做呢样嘢，之后先谂下嗰啲收入点样计翻啦。 咁又唔会嘅，咁不如你睇下咪将你冲啲头发白晒 啊，就知啦。又或者你摆定一嚿好大嘅喺度慢慢搣咁就 OK 啦。 唔 系喺，我哋呢有钱人啊，哎、真系 咁就好啦，就唔使而家咁啦，成日喺度自己喺度睇到啲数字喺度惊。但系系会咁噶，我喺开始做呢一个一连串嘅计划之前咧，我梗系会 go through 一次我嘅 budget 啦。 嗯，即系到底我可以投放几多落去？ 但到你真系好投入去做嗰阵时咧，你就发现，有啲嘢你系未计落去嘅，或者有啲嘢咧，你想达到某一个质素咧，系要多啲嘅咁样。咁你就会发现咧，同你原本预计嘅有距离噶啦，有时嗰个距离都吓死你 嘅。咁啊。唯有再努力啲工作啦， 系啊， 系啊，唯有咧就系、是、派多啲歌啦，唔知点解一派又会派两只咁样嘅，系做乜嘢嘅咧？社长，呢个系咩嘢决定咧？系咪觉得我要同以前有啲唔同啊？我而家一派咁样，我要派 有啲 派两只，系你到底系做咩事咧？喂，社长，点解你有好多钱真系想使啊？我派完一只， 你而家明啦，点解见到啲数字咁惊啦？做嘢做 double 咁样，梗系惊啦。 系做乜鬼嘢咧？又攰啲吓？ 因为我正式今年启动咧，系真。是年中先开始启动的，用了少少时间去筹备啦，同埋谂下啦咁样。咁所以喺呢几个月间啦，其实一排拍咗三只歌，真系几个月之间拍咗三只歌，都同埋拍咗三个 MV 啦。 系 咁个制作对于我嚟讲又密集，同埋都真系耗花费好多，无论精神啦，定系真系用钱啦，都系嘅。咁点解会突然间将两只歌一齐拍咧？ 系咯。 其实是有它的意思，因为一首是送给我的过去，一首是送给我的将来的。其实我的过去它是造就了今天的我，那然后我去仰望我的将来，我想将它摆在一个我真的我觉得会提升，就是我的人生，我想向一个好的方向，我透过这样去仰望它，我觉得我感受到过去给我的支持，我也感受到将来带给我的一个方向。咁所以我将两首歌一齐派咧嘅原因系，我觉得其实过去、现在、将来系连结埋一齐嘅。呢个拥抱咧好紧要，呢、这个拥抱带俾而家嘅我咧好多力量。咁呢件事其实系来自一次我嘅，我都有时会情绪低落啊咁样，我系会做过一啲治疗嘅。咁一个治疗嘅经历嚟嘅，就系去回到一个过去咧，我好伤感嘅时刻咧。我带住而家嘅智慧啦，而家呢一刻我呢一个人啦，我翻去安慰从前一个嘅伤感时刻咁样。咁我发现咧，嗰个治疗嘅练习好帮到我，因为我带住而家即系又唔系话好叻啦，四十几岁一个人仔嘅智慧咧，去回到过去可能系几岁嘅时候，去安慰当时几岁嘅呢个小朋友咧。我觉得我有力量可以拥抱佢同埋安慰到佢。咁但係当下呢唔知点解呢好快喺一秒间呢我就諗到其实呢我諗八十几岁嘅我呢都会想安慰而家四十几岁嘅我呢前面嘅路呢係会可以行㗎你唔使担心一定有路可以行㗎。我觉得佢都会想同我讲同样嘅嘢或者想俾到安慰我。如果我有偶尔有啲时候需要信心啊 或者我都会迷失啊。我觉得佢都会想俾个拥抱我。 嗯，肯定系佢推你上社长呢个位嘅。 系啊，你过嚟呢边坐啊。 系啊，你得嘅，做老板嗰啲嘢试下啦。 所以我觉得好似收咗一份好珍贵嘅礼物，我想喺我嘅音乐嗰度咧，用我嘅方法将佢表达出嚟。 嗯， 咁所以一次过就做咗一首歌送俾我过去啦，同埋送俾我将来，同埋咧呢首过去嘅歌咧。我都想送俾我啲朋友。 嗯， 我觉得入行之后咧，有一句咧懒型嘅对白，我成日都讲，我好中意讲。其实我冇乜朋友噶，即系我成日都讲呢句嘢 嘅。 吓，你系咪想打我？ 系啊， 我唔知点解。 你咪嗰啲读晒书嗰啲，哎，我唔识噶，啲冇温 书。好衰啊！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公平啊，咁讲。但系咧，我唔系懒型讲噶，我有时真系觉得咧， 因为你唔当嗰啲系朋友咯。 嗱，你可以咁样闹我，真系抵死啊！我觉得，但系咧，我系觉得嗰份孤独咧系好真嘅。我估啦，我一直都有谂啦，点解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咁孤独咧？系我未揾到方法去同自己相处。 嗯， 例如可能我对一啲我做得唔好嘅过去嘅事，我耿耿于怀，我放唔低啦。又或者咧，我成日都唔识得欣赏自己，我喺好忙之中咧，我成日都忽略咗自己。 嗯， 所以我成日有一种孤独感啦。我就算系明明系好多朋友啊。好多企人啊，好多好有爱嘅人系围绕喺我身边咧，我都仲有好大嘅孤独感笼罩住我。 嗯， 所以喺我做呢首过去嘅歌嘅时候咧，我谂翻起好多嘢。我觉得除咗要多谢过去嘅我咧，即系好傻仔啊，横冲直撞啊，撞咗好多板，所以我今日就唔想再重蹈覆辙啦。咁样 以前就好招积咁样啦。 系啦，即系嗰种招积其实系蠢噶嘛，其实笨惰嘅招积嚟噶嘛。咁但系我而家除咗多谢佢之外咧，其实嗰啲撞板嘅时刻咧，喂，有好多朋友曾经喺你跌咗落地嗰时执翻你起身啊， 嗯， 或者你喊到湿嗒嗒嗰阵时，佢递纸巾俾你，佢拥抱你。其实咧，我成日都讲嗰种孤独感系入行之后可能有一啲嘢系我放唔过自己啦，嗯，所以成日都硬食一啲孤独咯。但系我喺嗰个时刻咧，系我自己唔识同自己相处嘅啫。咁所以透过去做啦呢两首歌啦，即系送俾过去嘅自己啦，同埋亦都即系仰望将来嘅自己啦。除此之外咧，都送俾我即系身边嘅好朋友，我嘅屋企人。嗯，其实系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好好咯。 你要话俾佢哋听，我有好多朋友啊，耶！ 你哋令到我好招积啊。其实嗰个招积系因为我知啊，我系好得戚啊，我 系 好受大家嘅即系爱嘅。 但系社长啊，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就系咧？如果你一齐派两首歌嘅话咧，你咪自己打自己咯。以前我老土成日讲呢啲咁，自己打自己咯。咁你叫我哋播边首好咧？咁样 我就系而家咪就系咁咯。 而家我嗱，我有一个机会啦，我播边首好咧？咁样。 好难系咪？ 系我俾你拣啊！今次我俾你拣， 咁就 因为我唔想拣啊。 首招积啲噶啦， 招积啲 OK， 一于系呢个招积啦，未见过世面嘅招积。多谢晒 K，Thank you。就着件 T 出去，残到爆嘅波鞋，唔怕要湿水。我淋过着光，要尽情阳光，用我最心爱嘅香水抵抗骤寒，头痛食甜汤。是搭巴士定坐你驾车拣边一定似乎发射好心急未确定就出发让我低低能拼凑成一个感冒者出奇制胜爱你心占大过百分之八 招积都算有用，有 太淡，卡死并坐你驾车旁边，一边只会发些好心，急你确定就出发。让我低能拼凑成感或者出奇制胜爱你心，只有高百分之八。未怕高，八成战量全撑卧底。就光两次班再跟单直接奋夺反价，让我低能拼凑成永久或者出奇制胜爱你心，只有高百分之八。终点虽未看见，间中身中冷箭，跌低起身由满血复活出发。 好招积嘅社长，谢安琪未见过世面的招积。